988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Joyce Chu 朱主爱。 第一章网球，智慧好喜欢网球，有用或者无用的每隔两三日就买一堆回来，渐渐的网球变成了他的习惯，因此每个月在购物平台上面就花费了一大笔钱。尽管他有份正职，但是每个月还是月光族，累积落嚟，智慧已经争落好多卡债。第二章，速递包裹。有一日早上，速递公司打电话叫智慧落楼下攞货，佢迷迷糊糊咁起身落楼签收，然后就将包裹攞翻房。佢先至清醒过嚟，明明自己嘅银行卡同埋信用卡早已经负债累累，已经冇能力喺网上买任何嘢。咁速递员送嚟嘅又系咩呢？佢睇一睇包裹，佢怀疑速递人员会唔会送错俾佢，但系收件人上边的确系自己嘅名字。但是寄件人的资料和物品的名称全部都是空的。他想了一阵，终于下定决心在厨房拿了把刀仔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个包裹。第三章，恐怖包裹。当智慧割开封住包裹的胶带的时候，一阵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他后退几步，用刀仔慢慢地打开个包装盒，离远望入去，里面是一块血红色的嘢。他捻住鼻哥，顶住难闻的气味，慢慢地靠近一睇，竟然是一块神状啊！智慧吓到立即将包裹掟入垃圾桶，再连桶带盒攞到楼下嘅垃圾池去抌咗佢。自己平时都冇同人结怨，亦都冇得罪过任何人啦。佢实在谂唔到究竟边个会对佢做呢种恶作剧。第四章，熟悉的速递员。之后的每一日，智慧都会收到同一个速递员送来的包裹，里面都是各种人体器官，腐烂的大脑，萎缩了的心脏，被蛀虫蛀穿窿的眼球，甚至有沾满尸油的四肢和肉块。而他也都觉得那个速递员的样子有点奇怪，苍白的面，冷漠的表情，简直就像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又似一个吸了毒的杀人犯。突然间，一道闪光在他脑海飘过，他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有新闻报道过，一名速递员的尸体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面的水渠里面被发现，尸体长期浸在臭水那里，已经高度腐烂。他想起当时新闻上播出死者生前的面孔，的确和那位速递员十分相似。第五章，死去的自己。 智慧越想越惊，他即刻报警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电话一直都打不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他吓到不敢出去，跟住就听到敲门声响起。他偷偷地在窗口望出去，见到有好多人在出面，他根本不知道门外面的是谁，会不会是速递员带了一班人来呢？突然间一声巨响，门被踢开，他大叫一声想躲在梳化后面，怎知门外一个人快速地向着自己冲过来，他闪避不及，眼见就来要被那个人撞到了，但是对方竟然穿过自己的身体。他转过身，只见到那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跪在梳化前面检查住瞓在梳化上面的人。他定神一看，梳化上面的人虽然已经开始腐烂，但是仲可以勉强由面部辨认出来是智慧他自己。第六章，凶手。智慧坐在屋的一角，望着各种穿着制服的人出出入入，到处受证，而自己已经开始腐烂的躯体被医护人员抬了出去。最后他见到警察在门口贴上封条，留下他一个孤独地在屋里面徘徊。夜晚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电视自动打开，只见两位新闻主播正报道着最新消息。 今日下午，警方接获群众的报案，发现一个已经腐烂的尸体，经验证证实死者是前一段时间速递员谋杀案的疑犯。屋入面还发现大量欠单，怀疑死者不久前为了偿还欠单而杀害前来送货的速递员，挖取他们的内脏以高价出售，而最后死者在屋内畏罪自杀。 电话突然间响起，智慧拿起听筒，传来一把沧桑冰冷的声音： 有你的速递啊，我就是那个速递员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